直都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，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根，我翅膀让我飞，也有回去的我。 Thank you. 层的白云到陌生的国度里，也许就可以把你忘记。 他有我有，亲爱。